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市侩之徒不自知，洋洋得意说仁慈，避之不及众街坊随时随地要开撕。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起占便宜这事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立身之本。通透的人呢，觉得吃亏是福；狭隘的人呢，总是要好几句，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那么，咱们这大多数的围观群众呢，当然就是介乎于两者之间喽。 哎，我说宝贝儿啊，该上学了啊。 叫我呢？ 我不叫你，我叫谁呢？ 您这称呼怎么越来越好听了，都叫了宝贝儿了，叫宝贝儿，叫老宝贝儿，叫祖宗也不去。 哎，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就这么说话，不想去。 踏踏实实的该上学上学去，知道吗？ 上学有什么好的呀？你看看天天那一帮人，天天知乎者也的，不愿意学，学那玩意儿有用吗？ 那你也得上学呀，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你上过学吗？你看你啊，小学都没毕业，你说我？ 你甭管我，我说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不去是吧？ 对， 你去不去？ 这 你去不去？ 对对，哎， 你去不去？ 这不，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哎，我是当老子的，你是当儿子的，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知道吗？我踹你两脚，这是正，你去不去？ 哎，这嘿，哎呦，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要咋啦，小周？哎呦，这就唉声叹气的，出啥事儿了？ 哎呀， 你遇见啥事儿了？来，跟我王婆念叨念叨啊！ 我跟您说吧， 啊，啥事儿啊？ 我这不是不想上学吗？ 对呀， 我就随便说两句，我爸爸就踢我两大脚啊！你说这家庭暴力， 这怎么能这样？哎，老周啊！ 哎， 老周， 哎呀，王婆啊， 你这个太不像话了，你不知道对孩子不能使用暴力吗？ 不是， 你要不搁暴力，你要搁别的国家，你会被抓起来。 您不了解情况， 我怎么不？总之了，我告诉你， 他不好好上学， 那再不好好上学，你大还是他大呀？ 对，你大还是我大呀？ 啊，你岁数大还是他岁数大呀？ 二十五， 你个子大还是他个子大呀？ 我个子大， 啊啊。 你腿长还是他腿长啊？ 我这 你腿长我腿长。 对呀、啊，你怎么这你这明显你是有优势的一方，你用你的有优势的一方你去欺负一孩子， 我没欺负他， 你踢了他你还不叫欺负啊？ 我没踢他。我就是碰 坏了。 我告诉你啊，你明明踢了他，然后你说你没踢。我告诉你，父亲教会孩子的第一件事是啥，你知道不？ 什么呀？ 诚实。 哎、 你明明踢了他，你说你没踢， 我 你说你像话吗？ 不是，儿子 ，他就踢了我。 哎， 你说。哎，他踢了不让我说话，给我使眼色。 哎呀， 他还想踢我第三脚。 不是，他装病。 我就是病了，我就是病，我不舒服。 哟，你看孩子都病了又不舒服，你还踢他？我觉着你这太不像话了，你必须得带孩子去医院。 他是装病， 我没装病， 他不是真病。 你快点带我去看病。 你这当爹的怎么能说谎呢？你看孩子啊，这小孩怎么可能装病呢？这孩子就是病了，不行，你必须得带孩子去看病。你要跟孩子出个好歹。 我没，我得，你们都对，我不对，我这就带他看病去，行了吧？ 早干嘛去了？早都该这么做了。 哎， 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嘛。按照这对戏精父子的表演程度来看，今儿这情形啊，只能算是刚刚开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弄出什么幺蛾子呢？ 哎呦，不舒服啊，精神上肉体上都不舒服啊。哎呦， 哎，我说 您带我去看看吧。 我倒要看看今儿啊， 嗯， 就这药开完了，你怎么吃？ 熬着吃呗。 熬着吃。 嗯， 哼， 哎呀，这就在这儿啊，这就是医馆啊。 啊， 要不咱对，咱先买两串糖葫芦吃。 我告诉你啊， 啊。 你这孩子别跟我这来这套，啊！待会儿进了医馆，看完了病，大夫开了药，你要不吃，我可打你！ 怎么又打呀？ 走，伙计，你们大夫呢？ 大夫呢？大夫出门看诊了。 我跟你说啊，也不用这个大夫看了，这孩子呀，天天的没精神， 怎么着？ 有时候还老嚷嚷自个儿不是怎么着，是发烧啊，是怎么着？你给随便找点药就得了。 哎呦，这可没这规矩呀、啊！ 没这规矩 啊！ 你要什么规矩？ 不是，这我们不能随便开药。我感冒了，我就是普通感冒，你就开你们家那个感冒药就可以啊。代煎。 哼，哎，反正人家啊这煎药呢，咱俩就跟这等着啊。待会儿这药端上来啊。我看你怎么办，这倒霉孩子！ 来，药来了，行了，谁哪位喝呀？来，你喝呀，岁数大这个。 我喝像话， 我看你像有病的。 我儿子病了 啊，你儿子病了，来，你喝呀，给你。这吃太苦了，我吃喝不下去。哎，我跟你说，我这感冒其实也不用喝这个，他就是啊，他得歇两天，歇两天就好了啊啊，就先这么着啊，我先歇两天。 哎，这孩子怎么跑了？站住！ 哎，没给钱呢。哎，过来， 不是你这你拽着我干什么呀？ 没给钱， 我儿子跑了。 你儿子跑了，你得给钱。 不是他没病， 有没病没？那你抓药了，你凭什么你不给钱啊？ 不是他这，我这他 你说呀、啊，你快点，你把药钱给我呀、啊。 嘿，我说你这伙计啊， 怎么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哎，我找你了。 他没病了，你凭什么给他抓药啊？ 哎，你让 你随便给他抓药之后，你还管我这要钱你？ 嘿， 啊， 你说这话可是不是有点昧良心啊？你说感冒了，我不是给你拿过感冒药吗？ 哎，我告诉你，我儿子说了，他不喝这药是因为药苦，对吧？ 啊，对啊。 这药苦这事儿，你事先为什么不提醒？ 嘿。 这下好了，你不仅耽误了我儿子看病，你还让所有的这些个围观群众对我有所误会。 我， 你得赔偿我。 嗨， 你赔我。 不是，这怎么说的我没理了？这个， 你得赔我。 不，嗨， 你得赔偿我。 这我怎么？ 不但我不给你钱，你还得赔我精神损失。 我还得赔你。 哎，我告诉你，你不该是吧？你不该是吧？ 你这是抢啊！ 我告诉你，我这人大度，我也不跟你多计较。 你还大度？ 哎、拜拜吧，咱们。 哎，我还走了。 能以要是苦的没有事先提醒这样匪夷所思的说法来指责别人呢，也怨不得大伙都对他敬而远之的。当然正所谓恶人必有恶人磨，这不吗，报应来了。 谁给画这么多道的？哎，这是谁呀、啊、谁这么缺德呀、啊、把人家马车上画这么多道子，你瞅这划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对面的有人认没人认啊，有人有本事干这事儿不敢承认是怎么着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谁干的呀、啊、哎你不是你不是药店那伙计吗？ 啊， 哎， 我是我， 你报复我，昨天 谁报复 完事儿你报复我，你把我这马车划的全是道子，是不是你干的 啊？不是，这怎么贴我身上了， 绝对是你，绝对是你， 这跟我没关系、啊。 你是不是报复 我？哎呀，我这不是冤枉了吗？我的天哪，这还有没有道理了啊？天理在哪里呀、啊？这我刚打这路过呀。 街坊邻居们，都快点出来看呐！哎呀，这药店的伙计伺机报复啊，报复我这个老人呐，把我的车都给我划了。 我说你别叫了，别叫了。哎，我说哎我。哎，你别叫了，不行，你这么一叫我， 哎，出来人呐，怎么一个人都不出来呀、 啊？这都干嘛？来了，怎么回事？ 这都干什么呀？怎么没人出来呀？王婆，王婆，你赶紧给评评理。 又怎么了？又找我来了？ 啊， 啥事儿啊？我了解，先简单了解一下，啥事儿啊？ 那就是。我昨天呀、啊、我上药店去、 啊、 知道吧，我这个跟那个药店这伙计打起来了、 嗯、 今天他伺机报复，他把我这马车给我划了、 哎、我可跟你说啊，跟我没关系，我昨天他去我这药店、 哎、 他说的、 哎、行你先别说话啊，我问老周啊，老周啊、 哎、 为啥今儿中午我去敲你的门你不开门啊，嗯，老周，嗯， 我可不是、 啊、 我不给你开门啊，这有原因，知道吧？ 为啥呀？你为啥不给我开门呢？ 我不是故意躲着你。 你不是故意躲着我？那你为啥不开门呢？ 我跟你说啊， 嗯、 我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我，你别说这事儿，你说快，他把我车给我划了。 你少废话，我跟你说啊，老周啊，我告诉你。啊，我太清楚你为啥中午不给我开门了，我太清楚了，你那点心里那点猫腻儿我还能不清楚吗？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昨天你们家小周啊不是被你踹了吗？ 啊， 啊，我当时还过去帮小周的忙，让你带小周去看病。 啊， 啊，后来呀你们家小周生气了，觉得你踹了他，所以呢他就踹了你的那个马车两脚、 啊、 后来呢他不过瘾，就把那马车随意画了一通，我都知道。 哎，不是他不是这 你能说句葫芦话吗？葫芦 我儿子划的呀。 可 不，我告诉你，你老眼昏花，你看错了，知道吗？ 我跟你说呀，你知道为啥中午我要去敲你的门吗？嗯，我告诉你，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把那个门开了呀，啊，你那车呀就不至于被划了，你说不定啊能够把你们家小周啊逮个正着啊。你中午为啥不开门啊，老周？ 我，对，我就是我这儿子太可气了。哎呀，不好好上学呀，天天的跟我这儿装病啊，要不然也不至于到今天这地步啊。 哎，跟我没关系吧？啊，赖我药店， 啊，我一伙计， 我说 我划的， 可不，昨儿我就说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当爹的都不诚实， 对， 你怎么教育孩子呀？ 他还骂他自己孩子，你说这子不教父之过呀？ 子不教父之过，你知道这句话吗？ 对呀、 啊，光要求你们家小孩这样好那样好，你是那块料吗？你叫你们家小孩这个这样好那样好， 不是这怎么说 你好吗？你够好吗？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啊？ 哎、你好不了，他也好不了， 可不，上梁不正下梁下梁歪，你这道理不懂啊？ 对，下边也歪，我告诉你， 是吧？ 嘿，你赶紧着吧，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话，下边孩子好不了，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吧。 是 啊，我给赔道歉。 以后你们家小孩啊，这将来能怎么样啊？完全看你爹啊，完全看 你 这个当爹的。 他以后也好不了， 可不啊！你说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要如果一直这样，以后啊，你儿子就跟你一模一样。 赶紧道歉吧！ 我这他教育我了这个。 哎呀，都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通过这对父子的一言一行，这个道理啊还真是被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当我们对那些洋洋得意的小人无计可施之时，当法律因为这些人的行为不构成惩罚标准的时候，不必气馁，他们身边的那些效仿者总会有一天将这些所学之才啊使用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正是种瓜得瓜不稀奇，一脉相承非秘密，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人生如此，是天意。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健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 糕蛋糕蛋糕蛋糕蛋糕，大家族， 大家总是手拉着手，你一见充满了温柔， 月亮也做起美丽的梦，随着小溪伴奏， 抬起头享受悠闲时候，忘记了时间在经过， 叮咚叮咚过了很久，直到重新寂寞， 如果一直在前途中没烦忧，也许不能够牵上我， 也许要写错过一些模糊的轮廓，啦啦啦啦， 兔子都是好朋友，一伸手牵着手，他们希望会永久没有忧愁， 兔子建起了小楼，希望锁住笑容，到最后失去更多， 手上小兔在招手， 笼罩的小楼，没人愿意逗留，大家说没有自由。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新民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百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一万里的冲霄，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你的天很美，嫦娥翩翩舞蹈，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你的天很痴迷探索星辰奥妙，你把笑容洒向太空燃烧，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荣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不信问一问白发，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有一座石桥，他不说话，离开的都叫老家，不老的只有牵挂，情儿站在最初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年华。今年的桃树开花，去年的燕子回家，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冬夏。